28th, 29th, 30th. 好了，从第一到第三十，这些序数词您都记住了吗？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进行考考你之前，我们还是跟着曲刚老师来练习一下 I 的发音。 曲刚支招。 那么这个 I 的发音呢是比较困难的啊。这是中国同学发音当中呢英语发音当中问题最大的一个音。I 的发法呢我们通常有一种比较错误的教法，认为这个 I 啊就是把大嘴咧开嘴巴嘴唇张开发出的音呢就是 I， 在发音的时候你都明显的能够听得出他的嘴巴在大大的张开 I， 那么发音呢很垮，而且不可能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呢嘴巴大大的咧开张开去跟对方讲话。那么这个音呢在英语里应该属于下舌音，就是声音呢是靠舌面的下凹发出来的，嘴巴不需要张开。如果需要张开的话呢，不是嘴唇去张开，而是舌根下凹，让口腔内部去张开。听这个声音呢，含在口腔里面，而不应该是十分外露。我们来把这个音发一遍啊 ，I， 而不是呢，I， 就嘴唇已经大大张开了啊。这个嘴唇应该收拢一些啊 ，I， 我们来练习几个单词的读音 ，like，like，night，night， 这是夜晚啊，我的、你的、他的，这个我的 ，my，my。 在今天的考考你里面呢，我想请朋友们看图来回答一些问题。 Now you have a go. 请大家看第64页 Kitchen 厨房的这一幅图，我来给大家一些问题，请大家做出回答。Number one, look at number 37. What's that?Number two, what's that near the door? Number three, how many chairs are there in the kitchen? Number four, how many things can you name on the table? 怎么样，您都能答出来吗？好了，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作业。 Homework, homework.Homework for you.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 Section C， 也就是全课的最后一部分。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作业中呢，我想请朋友们复习全课的内容。尤其请朋友们要注意的呢，是来谈论一下第64页关于厨房的这一幅图。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小作业，就是想请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住过的第一个房子。非常想知道您住过的第一个房子是什么样的。好了，写好的作业呢，可以寄到建国门外大街14号，邮政编码100022。 Okay, great job, everybody. 非常好。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y. Bye-bye.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